昨天的雨模糊我的视线，大街的钟都不再清晰一遍，只有你的味道还是一样鲜明、想留住昨天我们的画面，今天的你已经离我遥远，要如何自己面对寂寞的明天？走进塞满人的香槟店，反复听见能不能够了解谁的心，往事一步一步在眼前，如何面对？那是昨天最遗憾的简单，一个人走在冷冷的街和风说话，我想你多想对你说，在过去那一天，我爱你，那是明天你每天的简单，过去再美也只能是过去，爱已不能再回来，当我们在明天的昨天， 明天的昨天，明天的昨天，明天的昨天，明天的昨天， 明天昨天还是今天， 明天昨天还是今天， 昨天的雨模糊我的视线，大街的钟都不再清晰一遍，只有你的味道还是一样想念，想留住昨天我们的画面，今天的你已经离我遥远，要如何自己面对寂寞的明天？走进塞满人的香槟店，反复听见能不能够了解谁的心，往事一幕一幕在眼前，如何面对？人走在冷冷的街和风说话，我想你多想对你说，在过去每一天，我爱你，那是明天你每天的简单，过去再美也只能是过去，爱已不能再回来，等我们在明天的昨天，昨天最遗憾的简单，一个人冷冷的街和风说话，我想你多想对你说，在过去每一天，我爱你，明天你明天的简单，过去再美也只能是过去，